但係我當嚇、啊，我當啊嚇、啊香港成功地爭取到一個好似澳洲有咁嘅制度，呢、這、一個咧係一個最直接嘅民主方法啦，係咪先？ 冇、嗯、錯啊！ 我當係咁樣。 嗯。 呢、這、一個系統佢嗰個有效期係去到2047年。 嗯。 過咗2047年，共產黨咧係完全可以即係將解放軍啊就一班咁樣 全面管治㗎啦、 全面入香港。嗯、香港而家著住藍色嗰啲警察咧，冚、 嗯、 唪就變曬綠色嘅公安。咁同埋咧全面咧將廣東話就廢除，好似家陣廣東咁樣，唔准用廣東話廣播、 嗯嗯， 全部要轉用普通話簡體字。 呢、 一個係現有嘅基本法講明㗎啦，講明話過咗2047年，即係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個城市、啊、 一國兩制就在2047年 stop、 嗯 啊、所以個問題就是這樣，為什麼現在那些香港人、啊、即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這麼尊重這個基本法，即 我都不明白，即他會拼死地走出來說我要民主，我要民主 for 30年，我要民主 for 30年但是過了這30年之後就沒有了、嗯啊、但係佢哋係覺得係冇問題嘅，呢樣嘢係佢係啦。咁佢唔會覺得咧，其實香港嘅民主咧應該係即係有一個長啲嘅時間啦，咁樣樣。佢哋成日都講呢一個要合乎基本法嘅框架咧，就係即係令到我呢一個唔識嘢嘅竹升仔咧，就係拗曬頭嘅咁樣樣。因為即係我唔再講呢一個基本法係咪一個騙局、啊、我唔再講呢樣嘢啦。但是我當它是一個堅抽的一個真的被香港人獨立的一樣東西，這個獨立是直至2047年而已、 嗯、 所以喂其實我們今天這麼多犧牲、啊、又出來搞這樣 又出來搞那 樣、啊、 又被人拉又成、嗯、你是不是為 政治檢控、啊、 是啦，你是不是為自己買一個三十幾年的一個的民主的制度、啊 嗯、 好像我剛才說你有一個全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啊、其他的國家的人來到香港取經、啊、美國人、啊或者英國人、啊、他有數百年的民主歷史，他說哇香港人想到一個喂這麼醒目的民主制度的、啊、很多人下來取經、啊、即我當是這樣、 嗯、 但是 有效期 有效期2047年，所以其實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呢就是我們接受這個的、命運，就是2047年就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逆來順受， 是的，那我們就受咯、嗯、那 if that is the case， 那我們其實現在慢慢開始習慣和接受中國的東西，那就 so what， 是的， 今年2014年所有東西改了變成簡體字，到2050年所有東西變成簡體字有什麼分別、 嗯、 在個歷史裡面有什麼分別、啊嗯、其實是有的，就是對現在這一班爭取民主這一班人他們未死，即是他們想在他們自己呢、死之前呢建的香港呢都是、叫做有自由的這樣、嗯、那這個呢我就覺得很有趣了，因為呢通常你見一些、即是、深愛自己子女的人呢他會這樣說的，他會說、 嗯、 你不要搞我兒子，你搞我好了，通常咁樣講啊嘛， 劇集都 係 咁講 噶啦。但係呢班民主派佢嗰個思維咧就有啲、奇怪嘅咁樣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奇怪，即係我又竹升仔唔明嘅、嗯，我好多人唔識嘅咁樣。佢、嗯、就係點樣講咧？佢就我哋要民主，我哋要喺呢三十幾年有民主，或者我哋喺三十幾年有自由。咁、但係到我哋嘅子女嘅咁啊，呢係佢嘅事啦、 嗯 其實喺香港咧，即係都有一個非常之極小嘅力量咧，就係、是、想做呢個全民制憲。有咩叫全民制憲呢？就即係話要將呢一個基本法咧，就係抌咗佢，咁就重新立約，係啦。咁即係人民咧，或者香港人咧，就係、是、有自己嘅一個新嘅 constitution 咁樣。呢、這個就係咧人同埋政府所立出嚟嘅約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就算喺基本法嘅框架裏邊咧，呢、這、一個民主嘅道路都可以慢慢走上去嘅，咁但係到2047年就 乜都冇咯， 就停咯嗰段路咁樣。我自己身為一個喺澳洲長大嘅局外人，我就見到點解呢一班人係企得咁硬，一定要跟隨呢一個基本法咁，同埋即係係咁支持呢個基本法嘅咧？真係有樣嘢令到好唔明嘅，就係、是、好多人真係擺上 Facebook 就寫住哦，一國兩制已死了，喂！他2047年已經告訴你會死的了。 澳紐廣東道，你的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 歡迎大家回來南風槍第二節。重複一次，我們今天有我糖水爆石 Sam 簡洛夫，是我們好像剛才我讲开话，我对香港形势唔系咁乐观，会阵间讲个原因咧，但系未讲，咁我而家讲讲啦。其实就系咁嘅，我哋喺澳洲咧可以离远，有时可以离远翻睇翻香港局势啦，即系近嘅嘢反而睇唔到啦。咁你睇翻就系话历史啦，又讲翻少少历史，远少少嚟睇， 都是由2003年开始讲。其实你睇返香港由嗰陣时开始呢，基本上差唔多係每四年左右啦，就好似发一次烧咁样啦。即係其实差唔多四年，好神奇，係三四年就係近乎西方国家嗰个选举 cycle。喺2003年有我哋有50万人上街啦，咁跟住随之而嚟嘅董建华下台啊，名嘴封咪啊，嗰啲係 the rest is history 啦。咁到2007年就发生咗就係激进派嘅出现喎。2007年左右就係大家我諗如果听呢个节目嘅都应该係记忆犹新，就係民建联最无耻就係嗰陣时出嚟㗎啦。即係无啦啦係爆出嚟嘅，基本上係。咁去到2010年啦，差唔多就係五区公投啦。五区公投就係2010年啦。咁到而家2013年啦，就有今次嘅。2014年。就有呢、這个全民投票同埋占领中环咁呢次。咁其实每三四年就有一次咁样发烧。咁次次大家都觉得唉、哎、大家又和平抗争又成功啦。咁但係其实你睇见香港嘅情况呢，基本上係由2003年以嚟呢係基本上係每况愈下嘅。而中国政府同埋港共政府係基本上係越嚟越收紧。嗰、那个佢哋对香港嘅控制，同埋系喺度加速紧嗰个融合，系加速紧去消灭香港。咁所以，我抽离翻少少睇咧，其实我系睇唔，暂时我睇唔到今次同过去嗰几次嘅事件系咩分别。而我亦都相信，而家咁嘅民意系阻止唔到呢个政改去过嘅，所以政改系会过。喂，689可能会落台。冇人知，跟住可能会又出啲政策去恩威并施，一面拉示威者啊，一面又会去炒高个市啊 ，whatever 派福利啊，派糖啊，去氹翻香港人。你知港珠好易氹噶嘛？咁成件事就会不了了之，跟住继续腐败落去啊。咁所以我对成件事唔系太乐观咯。简洛夫，你又好似有少少你自己嘅睇法。 唔係，我覺得梁振英冧落台嘅呢個唔係重點嚟嘅，即係佢落咗台，大家上去，我覺得冇分別嘅。問題就係話你喺背後，即係呢個中國大陸對呢個香港嗰個政策一定係有影響。你話即係話佢係你放手俾你搞啊，定抑或想攣你咁解啫？即係佢可能即係佢主觀意願都係話，哎，想你香港安定穩定，要穩定嘅先至繁榮啊！佢咁講法，但係香港人嗰個睇法又係同佢即係有矛盾噶嘛？即係嗰、那個水平，其實嗰個接受民主嘅程度水平係遠高過去內地噶嘛？即係你話如果要內地話要香港要一下子開放咁，一定係亂。但香港其實係有足夠條件，但係乜問題就係話你。大陸有好多理喺度，佢唔放心俾你香港嘅嗰種真嘅自治，係嘛？咁就但係我覺得即係短期都係冇得搞嘅，香港搞唔到嘅。但係如果你睇長少少嚟睇咧，咁我覺得又未必會死曬嘅。咁都係嗰句咯，我覺得就真係都係火鳳凰咁樣，而香港就要即係可能要死到值一次，你先可以重生咯。 我諗呢度火係好難收復，即係嗰個抗爭係都係會持續嘅，但係咪足夠去抗衡呢個腐敗呢？我覺得係暫時 唔係。我覺得你純香港而家純粹用香港而家嗰個力量啊，嗰種民意去抗爭就係未做唔到咯。但係即係要夾埋啲外圍嘅形勢啦，即係或者而家啲外圍形勢未出到嚟，你香港係做唔到呢樣嘢，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真係死到直曬，又夾埋啲外圍嘅因素，所以外圍因素即係可能你中國裏面嘅問題，可能你國際上面嘅問題，令到有個大轉變咯。 即係你講話，基本上係你會覺得香港係要撲一次大嘅，咁先至可以有翻一啲機會。 即係我覺得而家係未去到嗰啲人去到醒到真係個個都出嚟反佢嗰個地步。雖然你話有好多人出嚟上街咧，但係好多人都係唔出聲嘅，仍然係。 即係譬如話頭先阿唐衰，你講到話2003年開始，由即係到董建華落台，到其實以前到而家，你譬如話10年嘅時間，其實係個分別係好大。尤其是我哋移民依一班咧，我哋就睇到，即係嗰陣時我啱啱嚟冇耐，係梁錦松偷步買車嗰五即係。 即係嗰少少利潤而已經要落台，跟住董建華又、即係之後又落台，咁跟住但係係之後你睇下而家嗰班官員嘅時候係，哇！你俾人揭發到好大件事，又囤地，又乜又物又貪污又剩，都可以完全冇事嘅，即係都會保佢。跟住梁振英到依一刻啊，都未去為佢自己嗰啲僭建嗰啲搞得掂，即係都仲未解到話。嘅時候點解可以即係好似市民好似慣咗依樣嘢，或者係麻比以前麻木咗？以前哇，梁錦松 絕對係麻木咗啦！ 買車嘅時候，哇，偷買車嘅時候，哇，啲人哇幾嬲啊！ 其實相反，嗰件係好小事嘅，嗰件事其實真係唔需要落台嘅，我覺得。 即係俾人炒幾句話落台啦，咁但係而家係你見到好似你頭先咁講係直接壓落嚟嘅，咁但係當然你咁樣咁大力壓落嚟嘅時候，醒嘅人就會多咗，咁但係你會見到咧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咯，我只可以講。 我想回应两点咧，第一点就系阿唐水讲话，即系好灰，同以前嗰啲冇乜分别，你四年多一次烧咁解啫。嗱，但系我想 highlight 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讲得好好啦，唐水话四年一个 cycle 咧，但系你有冇睇到每一个 cycle 嘅转变系咩咧？即系第一个 cycle 系因为即系50万人上街系因为我有疫症，因为政府管治唔好，系大家发现到开始就话喂，原来我哋唔可以再完全唔理啊！以前我哋唔理英国佬搞掂，而家我哋唔理咧，系董建华搞唔掂。咁演变到最而家最近期呢一次系去到咩位咧？就系话系啲年轻一代僆仔十零廿岁去领导一个社会运动。OK， 然後係有一個好周詳嘅部署，好清晰嘅理論基礎去支持，咁去帶領一場運動。咁呢個係質嘅改變嚟嘅，不單止係量嘅改變。 零八年都有，零八年都有反高鐵嗰陣時。 咁你會睇到係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咁係年輕嘅開始去領導呢場運動，同埋做嘅方式越嚟越成熟，同埋參與嘅人越嚟越多咯。咁 in general 嗰、那個。公民覺醒的程度是高的，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cycle 啦，但是不斷向上碌的咯。 因為政府越來越腐敗嘛，所以那個反彈 是越來越大的，而且是會持續的，我覺得。但是這件事如果簡洛夫說那件事是會發生的，假設就是說有一件大事，例如中國經濟硬著陸，是大到去震到 他自己都亂 震親香港的，但是這件事要在中港融合之前发生咯，先至有用咯。如果当中港已经系非常之融合嘅时候咧，再发生呢件事，系香港系会一齐毁灭。 咁唐水，你觉得会唔会即系公民抗命、大规模嘅公民抗命会改变到呢啲嘢咧？ 肯定会啦，呢、這个念力抗共嘛，你唔识咩？ 而家皇上唔讲鸠做，我上次听佢皇上唔讲鸠做咯，我上次听佢节目。 唔係有分別噶嘛？ 佔中係鳩做，唔好講呢個啦。 唔係，佢係有分別嘅，知唔知啊？ 有分別啊！唉，我唔知佢點分啦。 唔係，嗰個就係政黨嚟，唔係學生啊！嗰個即係佢而家學生搞嘅就唔係鳩做。 啊，頭先阿唐水都去話，佢講過話，佢對前景唔係好樂觀啊！話跟住阿簡諾夫話要即係可能要等香港浴火重生。咁帶出一個議題就係話，其實係咪香港可以利用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而去抗衡呢個嘅即係中共嘅管治咧咁樣。咁我知道咧，其實咧公民抗命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敢掂嘅，因為咧即係講到話犯法咧，就好多人都即係縮沙，或者係好似去明即係擺明車馬去犯法咁樣樣。咁澳洲本身自己咧多唔多？即係譬如話民主國家啦，咁多唔多公民抗命咧？咁其實咧原來咧都即係我去過一啲嘅網站咧，都有唔少嘅規模嘅公民抗命嘅喎。即係尤其是講一啲關於土著權益啊，關於一啲嘅譬如話修路啊、修路起橋，尤其是好近咁講啦，雪梨。在早排咪佔領華爾街嘅，即係全世界都咁Sydney 咧喺前嗰排都有一扎人咧去做佔領Martin Place 嘅，咁咧你會見到咧有。我諗為數唔多嘅，你見到咧嗰陣時係朝頭早到夜晚咧，都會有啲好多帳幕咧喺 Martin Place 條中間嗰條街度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佢就係有啲帳幕喺度咯，即係又唔係話好大型嘅 嘅抗爭行為，但係其實佢哋即係做緊嘢都係一啲公民抗命令嘅。但係即係你問我嘅話，我作為一個途人，我經過嘅時候，我覺得咦，其實又係即係小貓三四隻啊，冇乜聲音啊，即係咁跟住第二啲就係話，譬如咧，我睇翻佢哋公民抗命，佢哋去揾啲咩時候咧？咁我見到就係話，有時佢哋做抗爭行為都係揀啲 weekend 啊，揀啲又唔會影響到咩人嘅啫喎。咁其實好似香港喎咁樣咯。 兩者係好難比較嘅，因為其實喺西方國家或者係我哋主要講澳洲啦，佢哋做嘅公民抗命其實係喺一個民主社會下邊做嘅公民抗命嘛。咁你。大家是认同，我相信就算公民抗命那班人都是认同这个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嘛。那这个民主社会它的改变是很漫长的时间的，需要。从来都是即使是很啱你做这些很啱的东西，你都是要争取很久，因为大家要跟随民主的游戏规则的意思就是说你基本上是要争取每一个人的大部分人的认同。例如说你做爭取美國民權運動，或者係爭取一啲平等嘅權益啦，都係一路都係爭取好耐嘅。所以所謂同香港，即係我哋都會揀啲可能西方國家嘅人，佢都會揀啲星期日去做啊。咁同香港嘅情況係好唔同嘅。香港係一個其實喺政治上係一個好嚴峻嘅環境入邊咯，係一個大家係一個決志嘅時刻嚟嘅，呢個係一個。 我仲覺得係咁樣嘅，即係我覺得香港其實最主要係即係嗰個政府嘅組成嗰個問題嚟嘅。即係你一相比呢度嘅公民抗命係小貓三四隻，香港嗰啲出嚟七日遊行嗰啲幾十萬人出嚟嘅時候，喺呢度嚟講咧，個政府落咗台啦，有幾十萬人係嘛？即係呢度嚟講，佢即係我哋係好，所有嗰啲做，譬如你就算示威遊行啊，點都即係都嗰個比例人數比例係細好多，即係相對香港。但係嗰個影響咧，其實係調翻轉頭，呢樣嘅影響係大好多。即係話，如果你有幾百人出嚟咧，呢度政府係開始會留意下你；你有幾千人咧，佢開始好重視你嘅。你相對香港，如果你嗰、那個你十以前可能幾萬人，而家十幾萬，你都當你幾廿萬都好正常嘅，七一出嚟幾廿萬。遊行示威都好啊，政府都唔會覺得咩特別嘢，即係慢慢已經習以為常啊嘛。咁其實最主要，我覺得都係因為即係政治嘅制度嘅問題啦。即係香港係一個、那個政府係冇人挑戰佢啊嘛，即係執政啊。呢度係有反對黨，有執政黨，有在野黨啊嘛。咁你如果你太多人出嚟反對嘅時候咧，你在野黨就發達啦，就執咗個議題咧就可以。即係一彈藥就肥佢噶啦嘛，係咪先？咁所以變咗佢有啲顧忌咯，即係如果政府你一有多人有個議題炒大咗嘅時候，多人出嚟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去重視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話你喺呢度，所以公民抗命係相對嚟講係有效嘅咯。喺香港嚟講，相對嚟講就係比較難成效啦，除非你要好大，要搞到好大規模先得。 咁或者我可以補充少少啦。咁其實我想第一樣嘢，或者我哋可以釐清一下什麼叫公民抗命先，因為即係依期建制派有公民有講公民抗命係咪先？民主派有講公民抗命，咁乜 Q 嘢係公民抗命咧？咁樣咁基本上公民抗命本身咧，唔係一個法律概念嚟嘅，唔係一個 legal concept 嚟嘅。咁基本上公民抗命咧就係一種即係你唔係一個抗辯嘅理由嚟嘅。就佢本身嚟講，咁其實公民抗命係主要啦，咁就喺國際間唔同學者有唔同嘅理解，咁但係主要包含三種元素嘅。咁第一就係唔係 for private gain 啦，即係唔係話為咗自己個人利益嘅，咁通常係為咗一啲 public good 啦，即係為咗一啲公眾利益。咁一般西方社會認為嘅公眾利益咧，主要都係包含譬如對民主係有好處嘅，或者一啲公共事務一啲好重大嘅公共議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哋公民抗命者咧，本身係有意識地有計劃地去觸犯一啲法律嘅。咁不論係直接定間接啦，咁而一個特點就係話觸犯呢啲法律，呢啲嘅法律咧，佢唔係一啲重大嘅法律嚟，即係我唔可以話我殺人係為咗公民抗命，唔會噶嘛。咁通常就係話，我譬如我集體唔交罰款，我集體唔交税，或者我好似早嗰排香港咁樣，我集體坐喺 政府總部門口唔喐，咁我坐喺度啫，係咪先？你咪告我阻街，你咪告我非法集會咯。咁即係係一啲好細微嘅犯罪行為嚟嘅，蘇科叫犯罪行為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做依樣嘢本身咧，其實係一個抗議嚟嘅，係有一個 message 一個抗議嘅。咁因為你唔可以走去老笠，原來你話哦，我冇錢使所有公民抗命咁，咁唔可以咁樣講噶。咁你。做呢樣嘢本身咧，公民抗命一定係有一個我哋叫做係即係 arguably 我哋叫做一個 form 一個 political speech， 即係話我哋係有一個政治嘅訴求，即係政治嘅message 我哋想表達出嚟嘅。咁基本上咧，每個國家學者基本上都會同意係包含呢三點，呢三個重點嘅。咁我想address 一樣嘢就話，尤其是喺 Facebook 我見到好多人啦，即係開始就話將公民抗命同埋六七暴動相比。咁基本上主傳咗就係話，哇！你哋班友仔公民抗命就亂啦，香港即係搞亂曬個社會啦，係咪先？又翻唔到工，係咪好亂咧？咁如果你留心啲我頭先講嗰三個元素嘅話咧，咁其實即係 by definition 啦，係冇可能會亂嘅。如果你公民抗命嘅話。因为公民抗命的活动本身呢是有组织有计划去做这件事的嘛。啱啱即係你打起最簡單，你唔會話見到嗰五百個僆仔坐喺政府總部門口，跟住無端端佢會走去老笠隔離個阿婆㗎。冇可能發生㗎，係咪先？你唔會見佢無端端走去捉條女埋嚟奸，唔會㗎。即係你亂嘅意思係咩呢？亂嘅意思係冇秩序先叫亂㗎嘛。係咪？但如果你一個社會活動係非常之有秩序嘅非常之井井有條嘅，大家甚至乎係自己自首嘅，呢樣嘢本身唔會亂㗎。所以啲人話公民抗命就代表搞亂社會個治安同秩序呢，呢樣嘢係荒謬㗎。因為本身邏輯上根本就唔成立。系咪？或者佢會造成你一定程度嘅不便，即係其中一個公民抗命嘅元素咧，就係話佢哋係會負擔刑責啊嘛。公民抗命者本身係對自己造成一定傷害嘅，不論可能係法律上要負上刑責啦，自己可能有金錢上有損失啦，甚至乎係一啲其他會俾人侮辱啊，或者好似你最簡單，你俾差佬抬、差佬嚼你兩嘢啊咁嗰啲，咁呢啲係其實通過一種自殘方式去喚起社會大眾更多人對呢件事情嘅關注。喺咁嘅情況，咁另外一個觀點就係話，喂，梗係要有民主先至可以做到公民抗命啦。因為如果你冇民主嘅話，好似香港咁樣，咁你做公民抗命都嘥氣啦。咁呢樣嘢我哋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但係就我睇到嘅論點嚟講咧，其實啱啱係相反嘅，因為好多學者會覺得就係因為有民主，所以先至缺乏公民抗命嘅理據。因為點解呢？因為你能夠通過個合法合理嘅手段去改變法律啊嘛，係咪先？你喺澳洲， 選票啦， 咪咯，你喺澳洲你唔鋸嘅，你咪走去同你個地區議員講咯，你咪走去 petition the parliament 咯，你夠人多嘅話 ，parliament 會聽你講嘢噶，係咪先？再唔係嘅，你咪揾個 campaign 下年選舉，你咪成為一個主要議題。你係一個有一個合理嘅制度俾你通過合法嘅程序去改變法律啊嘛，啱啱先？你點解要公民抗命啫？你點解阻住我翻工啫？嗱，咁但係正正地。香港呢個環境咧，其實係非常之適合公民抗命，因為點解？因為第一，香港係一個半開放社會，媒體係完全自由嘅，資訊係完全流通嘅，任何事有香港發生，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睇到。第二，香港咧係到呢一刻為止啦，都係有一個比較健全同埋獨立嘅法制嘅。咁樣即係代表啲咩？你差佬可以拉人，但係去到法院唔一定會判得入。咁所以其實有個法治基礎係做公民抗命，其實係好好好有幫助。咁第三就係、是。正正就因為香港冇民主啊嘛，我咪大條道理做依樣嘢咯，係咪先？喂，大佬，你立法會裏面都唔夠你班仔選用，我咪上街咯。即反而其實係令到嗰個公民抗命係更加有依、這個 條件， 係啦係啦，更加有一個合法性嘅。咁基本上係依兩點，即我會覺得好重要，就係要俾大眾去理解到，唔好俾建制派去不斷咁樣去模糊嗰個焦點，就係話哦，你公民抗命搞亂社會、搞亂治安、破壞法治。正正就唔係啊，係調翻轉頭，就係因為其實公民抗命先至係一個社會秩序嘅一個彰顯啊。因為你諗乜，你點會有啲人係咁妄居，自己冇著數，你走去干犯一啲法律，然後你自己仲要走去自首嘅，係咪先？ 咁樣講嘅話咧，會唔會即係話，如果要公民抗命嘅話，就要盡快做？因為好似頭先你咁講，就係因為之前三權分立嘅情況之下，先至會俾個好嘅土壤公民抗命去蓬勃啊嘛。即係如果即係三權係合作無間嘅時候，或正即係 警察會按住即係政府嘅事去去執法嘅時候，咁咪公民抗命越如果越遲公民抗命，咪越有機會係會被人政治審判啊，被人政治搜查啊咁啲咁嘅嘢咯。 即係嗰個抗命嘅成本會高咯，會大咯。 絕對係啊！即係你以美國嗰個經驗嚟做借鑑啊，美國喺越戰反戰嘅時候咧，係好多公民抗命嘅事情發生，不斷係軍隊裡面軍人抗拒服役啦，甚至乎可能係大學生去嗰個啲募兵處度坐喺度唔走啦，咁。好多時係咩呢？其實同香港情況好相似，就係話喺magistrate court， 即係譬如你喺中下級法院，係全部釘官嚟嘅，因為全部係判曬係要有罪嘅。咁有一部分好多時候就佢哋根據佢哋憲法裡面嘅保障，即係 freedom of speech 或者好多唔同嘅legal argument 啦。咁係去到supreme court， 去到最高法院度就推翻嘅。咁慢慢就係搞下搞下咧。就是政府的壓力就越來越大了，因為是越來越多人去做這件事，而是當最高法院你慢慢判下一單是那人是無罪的時候呢，那某程度上其實法院是 endorse 這件事嘛，你因為你上面的最高法院判例 的案例下面是要跟的嘛，所以令到給了美國政府是很大的壓力的。那香港的情形剛才嘉宾夫講得沒錯，就是我可以告訴你，中下層的法院呢一定是釘官來的，因為他們的特性，即他們 是傾向是會做這件事。那就看看去到最高法院的時候，究竟即馬道立會不會怎樣判了。但是我都會跟你說，就是你做得這件事呢，你都預了某程度要去踎了，因為始終香港不是美國，香港的法院是不受聯邦政府的控制的，但是你香港的法院呢，就算是即最中心法院，你都是要受共產黨控制，某程度上係咪先？因為基本法係中國憲法的一部分啊嘛，咁樣。 咩叫釘官啊？ 釘官即係一定釘死你咯，因為佢哋習慣，佢哋嘅 mentality 係你喂大佬，你日日判親嗰啲，你就罰款，你又偷嘢，你係咩？佢唔會好似高等法院嘅法官咁去諗好多 argument， 去寫好詳細嘅判詞。佢哋好多時都見證據充分，佢哋就判。佢哋喺個 mentality 裡面做，同埋佢哋因為想升職啊。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就是會你要博表現嘛，你說我維持社會的治安，維持社會的安寧，那我是不是會比較突出一點，我有表現，但如果我的判詞是跟主流的法律觀點是不是那麼一樣的時候，那變成我的升職機會就低了咯。但當你上到去最高法院的時候，就調回轉了，你是應該你係 set the law for the future 啊嘛，係嘛？所以你可以就係你都係需要，你係 require 去做一啲比較深入啲嘅法律嘅分析去咁樣做咯。咁如果仲有時間嘅話，即係我就可以講講法治啦。咁我覺得就冇需要去講到即係法治基本上係三點啦，或者我好快咁樣講啦。第一就係法治呢樣嘢咧，點解會咁 popular 咧？就係一個英國嘅學者啦。 法治嘅英文係咩 啊 ？Rule of law。 哦。 Rule of law， 咁 法律系统啊，系咪叫法律系统啊？广东话 唔系叫法治。 正话你讲开 rule of law 啦，咁同埋呢个 rule by law 有乜分别啊？ 有你rule of law， 嗱你 rule of law 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以法律 精神嚟做事啊？ 唔系，即系话呢个国家咧系根据法律嚟到管治嘅，即系话法律系高于一切，冇人系高过法律嘅。嗱 ，rule by law 咧，即系话利用法律嚟到管治呢个国家，咁即系 imply 一样嘢就话有人系可以高于法律嘅，系啦系啦，冇错，即系基本上其实我可以另外再讲个 topic 就系香港，即系即系中国嘅法家思想其实同西方嘅法治系完全两个唔同嘅 concept 嚟嘅，咁呢个可以另外开一个 topic 讲啦，但系我哋讲紧而家嘅香港讲紧法治啦，咁基本上三样嘢，咁第一 就话而家香港嘅法治其实 rule of law， 你觉得系 rule by law 咧？ 咁起碼啲法官自己講係 rule of law 啦，咁我諗 law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轉變緊， 依個絕對係啊，依個我都覺得係。 只係轉變緊，不嬲都係一半半嘅啫嘛。你嗰個法律制定啊，出問題出現喺法律制定嗰個程序嗰度嘛？法律制定嘅方法嗰度嘛？最高法院有人大釋法嘅嘛？ 有人大釋法。我早兩年咧，馬道立係過嚟澳洲就講個 talk 嘅，咁我都有去聽，咁我都質詢過。我問佢，我話你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你判案有冇受到北京嘅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嘅壓力影響？哇！我咁喺兜面問佢，咁佢話冇。 佢話佢冇，姑且即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啦。 你唔會 expect 佢話答你有啊嘛？ 係啦，咁但我都要質質佢噶嘛，係咪先？咁咁 論幾時嘅事啊？ 早好似早兩年幾兩年噶啦，喺 ANU 嗰度搞個 talk， 咁跟住冇即係冇乜香港人喺嗰度咯。咁啲鬼佬又問埋啲無關痛癢問題，我梗係嚼佢居港權啊嘅法治啊呢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老实讲啦，点会冇受影响啊？就系影响大定少嘅啫。你睇包纸金就知啦，即系包纸金都系咪先都冇得捞咯。咁佢亦都讲话系其实系受到挑战啊。咁其实里面我相信法院里面本身受到好大压力嘅。咁呢个固然系啦。咁其实我想再收翻少少时间去讲一讲法治呢样嘢啦。咁其实点解我想讲呢？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建制派成日都话：哦，你哋破坏法治，你哋破坏法治。咁但系乜 Q 嘢法治呢？嗱，字面解啊，法治啊，即系其实法治系三个主要嘅 criteria。第一就系话，简单啲讲，冇人系高于法律嘅，就算系monarch， 即系个君主都唔会高于法律，都系受法律管控制嘅。咁第二呢，就系冇人系会受到法律惩罚嘅，除非要经过一个公平嘅审讯。咁第三呢，就系话。这个就是最搞笑的，这个第三就是说呢，宪法呢不是法律，不是权利的来源，反而呢宪法呢其实是应该权力的一种彰显啊。或者第三个 concept 比较难理解一点，那我不深入去逐点讲啦。那么我说 是果来的，是果来的。 是啦，没错啦，宪法是果，并不是因来的。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某程度上是 shape 了美国的宪法的。那今日我唔會講得咁， 都好合理啊呢、 這個。係啦，我今日唔會講得咁 technical 啦。但我想講嘅嘢就是法治仲有一樣嘢咧，佢點樣能夠確立呢？其實係基於人民對法律嘅尊重。 嗯。 即係話，如果當人民係覺得好似大陸咁樣，屌都你都唔信法律嘅，都覺得你法律係我唔尊重法律嘅，我有咩事我俾錢搞掂嘅，貪污搞掂嘅，法律係唔能夠存在嘅。嗱，咁你其實係 hinge on 乜嘢咧？就是、hinge on 就政府嘅權威係。 香港有好多人以為法治係因為有司法系統嘅存在喎， 唔 係，即係例如香港有啲，即係香港人有好多有啲勇敢嘅觀念，就係、是、覺得係法治係因為我哋有法庭啦，有呢、這個。法律嘅制度啦，因為判案即係嗰成套程序啊。好多人覺得法治就係呢樣咁樣嘅嘢，咁有法律，咁大家就跟住個遊戲規則去玩咁樣咯。 但係你問題就話你法治點樣能夠確立得到咧？你去一啲某啲地方係唔會有法治嘅，譬如你大陸係唔會有法治嘅。嗱，新加坡可能係有法，即係、就是、算係有法治啦。當佢唔係判一啲政治性案件嘅時候，係因為點解呢？係因為喺政府度係喺民間當中確立咗一種威信，就係話即係冇，即係一定會執行呢樣嘢。你明唔明？你犯法一定會被人拉。 或者可以咁講咧，即係有法律未必未唔等於有法治咯。 係啦，冇錯冇錯，依、這個係講十分之。 即係法律嘅條文係可以喺度，即係譬如大陸都係㗎，佢個法律係佢即係執政嘅時候，佢執政者或者當權者，佢要用法律嘅時候，佢咪攞出嚟用咯。佢可以唔用法律㗎嘛？佢可以用 中國憲法第二條話權力歸於人民㗎嘛，全部。 咁你點樣行使啊？係啊，行使嘅問題啦，所以其實而家政府咧，或者有時差佬而家係瘋狂咁拉人咧，其實本身係削弱緊法治嘅，因為你令到市民對法律嘅信任係慢慢降低啊。公民抗命點解其中一個元素就係話公民抗命者係會負上刑責咧？其實係對政府嘅權威或者對。即係 authority 嘅權威一種挑戰，即係你咪罰我咯，冇所謂，你咪罰咯，我唔怕你，我而家就係唔怕你，你罰咯，我又預咗佢坐，咁你變咗一個人啦，咁樣係咁冇問題。如果你講緊係一個有一個即係 sizable mass 嘅人係咁樣做依樣嘢嘅時候咧，你就冧噶啦，個政府你點樣管啊，大佬，係嘛？你除非好似香港大陸咁樣，你咪拉人咯，拉人打靶或者拉人唔使審嘅，扣起嚟係咪先三個月都唔放人都唔使打電唔使打電話俾家屬嘅，咁你咁樣做法就得咯。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根本上其實係你啲人唔怕法律嘅時候就冇法治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話政府其實佢喺度削弱緊法治咯，因為佢 濫用法律啊嘛，佢不斷去拉人，根本就係去邏輯上面去拉人啊嘛。中央政府、國務院不斷係咁講，就話哦，你哋破壞法治，你哋非法公投，係冇根本係冇一樣嘢叫非法公投啦。但你用呢啲 terms 嘅時候，你係損害緊法律喺人民心目中嘅地位同埋嗰個權威咯。所以係其實係佢哋所做嘅嘢先至係真正損害緊法治咯。 如果我哋個情況係已唔樂觀嘅時候，再加上而家即係嗰個意識，大家其實個意識唔算話太強烈，哦，可能啲民氣民意係有喺度嘅，但係只不過係即係呢個公民抗命，好明顯，絕大多數嘅香港人 ，including 我在內，我頭先聽你講嗰啲，我一半我係明嘅，一半我係唔明嘅，所以即係佢哋會更加係會知道。 講得太抽象啊！ 即係啦，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更加難去點講啊？去鼓動呢班人去。 同埋嗰啲民理係好虛㗎，即係係冇五十，係冇公投，公投已經係好溫和㗎啦嘛。 嗯。 你嗰、那個五區公投已經好溫和，因為你出嚟投票啫嘛。 嗯。 呢班係電子投票撳手機嘅啫，呢班嗰八十萬。 即係你講到話。好，雖然係講緊話係可能係犯啲好少嘅事，譬如話係譬如阻街啊，即係未收到不反對通知書而做集即係去集體行動啊咁樣，依啲咁嘅嘢，即係但係對佢嚟講，如果冇依個意識喺入邊嘅時候，係根本係唔會出嚟嘅喎，香港人。 係啊，所以點解上次其實上一次嗰個語音佔中其實係裝政府，但工裝得好 Q 型咧，因為。其實是完全沒有需要清場，但你清場就做到什麼效果呢？就是全香港的市民見到你警察怎樣去嚼啲學生，是不是？見到啲學生怎樣潛伏下去，即係甘願去犧牲自己的前途而去做這件事，那是很多人會覺得喂不妥喎，大佬你點解你而家啲警察是這樣對啲學生呢？其實即係你調翻轉頭，如果我係話事，我反而頭先就唔會清場，我仲開條路俾你哋走添。最多過兩日之後拉人啫嘛，啱唔啱？我點會俾你？喂，大佬，而家直情 BBC 又播 ，CNN 又播，你全世界都播，個個就見到你差佬又鋸啲僆仔塊面啊，咬僆仔啲手啊，咁樣係咪先？你政府威信何在啫？啱啱先？ 同埋佢事後咪檢控民陣嗰啲有幾個搞手嘅 巴士，即係佢揸巴士都俾人拉嗰、那個。 佢又話佢即係又告佢咩？佢又唔識車，唔識時啊，即係停車唔識時啊，即係又告佢有咩藏有咩螺絲批戒刀啊，攞啲雞毛蒜皮。你俾人睇到你成個政府而家係不尊重呢個法律咯，係濫用呢個法律咯。 你啲好蠢嘅，因為點解咧？你根本上俾個機會做呢樣嘢嘅人去更加去重申自己嘅主張，即係頭先可能我哋都話澳洲有冇啲公民抗命嘅例子，即係我哋曾經都講啊，早一輪喺堪培拉，即係綠色和平闖入咗政府嗰個研究室，就剪曬所有嘅基因改造嘅小麥咁樣，然後人哋做完係點樣咧？人哋做完之後咧係拍曬片，佢哋點樣做，跟住之後咧就走去差館帶埋律師去自首嘅。跟住之後點咧？政府之後政府係唔敢告嘅，政府係當即係不了了之啊！因為點解咧？你告佢哋係就係想你告佢啊！你告佢，你又要地方法院、中等法院、高等法院，你慢慢一路打上去。哇！大佬，佢最想就係你告佢，然後佢可以上電視去講俾全世界知點解佢哋要咁樣做，係咪？你而家你政府你網絡罪名去立邊去告人咪其實係重症下懷咯，佢哋咪攞到道德高地咯。其實所以我覺得你政府呢、這個政府係好冇好戇居嘅，所以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對民主大業係絕對係有幫助。多謝呢個政府。 嗯，咁好啦，咁我哋今日講即係公民抗命講，跟住去講法治呢樣嘢。咁我諗日後好似之前咁講，會更有更加多嘅事會發生，去都好希望香港即係。去趁住呢段時間去即係做多啲呢個教育咯，等多啲人知道發生緊啲咩事，而真係去再一次需要人嘅時候，尤其是佢話八月會真係，如果真係佔中，希望咪民主黨搞啦嚇嘅佔中嘅時候，真係可以即係多啲香港人就出嚟去為自己，唔係為淨係為自己，係為自己下一代去鋪路咯咁樣。咁我哋今日到依度啦，我哋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ay, 拜拜。 拜拜。